线就安心了不少。也许经过一些时间，我们友情会更坚牢。 记得吗？那年的夏天，分享的喜悦在我们眉间，汗水和泪水终于融成了钢和铁。 终于踏上了冷线的尖端，两边都可以让人跌下山来。 要害怕错过再来，但一定要活得更精彩。你要记得 迈向成功路上遇见， 我们都站在正义那一边，我们一定会挺你到永远。只要你还在坚持追求梦想那个光点， 终于爬上了冷线的尖端，两边都可以让人跌下山来。 要继续前进， 嘿！ 证明是爱。

尘来为战，爱如风云翻涌。 再次深情相拥，时间这一刻停留， 千万不要看不再对我说，爱情只为今夜。

希望你，你不要再次流泪，不要再次伤悲。我会永远陪你在左右，一起一起手牵手，我们一起一起跟着走。 做不完的作业，多简单啊！